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我想大家的心情会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期待。那么有些同学会问，我们北京准备好了吗？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呢？好，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北京将努力呢，让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宾客能够接受它。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我们用一个词表示临近，叫 approach， approach。那么呢，它表示说朝一个方向，朝一个人或一个物体呢走近的意思。而今天我们看看它前面用的一个介词呢，是 with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approaching quickly。因为前面呢用的是介词 with， 所以呢后面这 approach 这个动词啊要给它变成动名词的形式，所以说大家就可以看到 approach 后面呢多了一个 ing 哈，同时呢又加一个副词 quickly， 表示啊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临近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词组来表示。最简单的话呢，我们可以替换另外一个词叫coming， 这个词非常的简单， coming。 还有一个呢更加的形象叫 be around the corner， be around the corner 表示说就在街角处哈，表示一个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比如说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round the corner， 表示春节即将来临。好，那么看看北京将努力啊让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宾客能够接受它。这里面这个接受，大家会想诶用哪个词来翻译 accept， 诶可以 accepting Beijing 或 accept Beijing。 那么今天啊我们学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词啊，同时啊句子结构呢也比大家想象的呢可能略微要难一些。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翻译。 The city is again making sure 啊，确保，我们说确保努力哈， make sure to be 后面看一下， to be 后面加一个接受它，我们没有用 accept，而用一个形容词 accessible， A-C-C-E-S-S-I-B-L-E 这个词啊，其实我们原来讲过，表示一个东西呢可进入的，或者呢是一个人哈、特别容易接近，平易近人的意思。而在今天的这个文章里面啊，它表示北京能够被大家接受，被大家能够理解哈、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今天我们学了一个形容词表示呢accept。 看一下 be accessible as possible， as 什么什么 as possible， 我们原来学过 as early as possibl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哈，越快越好，越早越好等等，后面这个 as。 那么今天呢是最大化的尽自己的努力哈，让全世界的宾客和运动员能够接受北京。后面 for the athletes and the guests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两类人，一类呢是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 athlete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哈 ，athlete，A-T-H-L-E-T-E athlete， 以及呢 the guest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为了提升哈、北京的国际形象，我们北京呢发起了一场消除中式英语哈、路标的一个比赛。提升这个词非常简单 ，raise，R-A-I-S-E 后面加一个 image。image 啊，我们讲过这个词 image， 但是同学们注意啊，这个词的发音哈、它的重音放到前面哈、image，raise image， 那么前面可以加一些形容词，比如说国际形象 ，to raise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Beijing 或者 City has launched a public contest， 发起了一场比赛 contest to 消除啊 get rid of 啊这个词组我们都学过，把一个东西给它弄掉消除掉 get rid of。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啊来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拿走，我们可以说呢叫 remove， 哎 move 这个词前面加个 re 哈 ，remove 表示呢把一个东西给它清除掉。下一个呢中式英语大家都会叫 Chinglish， 除了消除路标的一些不符合规范的英文翻译之外啊，北京还采取了其他的一些行动，比如说提供越来越多的英文服务。北京火车站的这个售票处呢已经有了一个英文服务的窗口。 Also the city took action， 采取行动 take 这里面呢是一个过去发生的，所以这个 take 变成了 took action to make more and more services available in English， 让更多的服务呢可以用英文哈来进行传达进行传递，这里面用的 available in English。 For example an EnglishCounter at the ticket office at the Beijing train station， 一个英文的窗口 English counter is already in service， 在服务当中哈，我们用这个 service 前面加一个 in service。 今年7月哈，北京市政府的相关部门决定啊，将以多种语言提供紧急热线服务，外籍人士和游客呢将能够用英语来呼叫救护车。 In July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announced that it will make emergency hotline available. 紧急热线服务，热线我们都知道叫 hotline， 热的一条线，前面再加上 emergency， 紧急 emergency emergency hotline available。 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词组哈，非常的常用，但是呢很多同学未必能够想得起来，叫做 make something available。 make something available 表示说某一个服务某一个东西呢可以被使用，中间加一个名词哈， make something available in multiple languages， 多种语言哈， multiple multiple languages。 这里面这个 multiple 呢是一个多种的，等同于我们学过的 many kinds of a lot of， 但是呢这个 multiple 它的意思呢特别的正式，比如说大家获得了某一个国家的这个签证，那么它会给你一个标注哈，写的是 multiple entry entry entry， 表示说呢您可以呢多次往返哈进入这个国家。 Foreigner will be able to call the ambulance in English， 那么用英语来呼叫这个救护车。尽管如此啊，北京能否在国际化方面啊和其他的国际化大城市能够看齐，媒体的记者和国内国外的朋友进行了交谈，以了解他们如何评价北京作为啊国际大都市的这么一个形象。 Nonetheless, can Beijing keep up with other global cities? Keep up with 表示说与谁谁谁看齐一致哈，在一个同样的水平上哈， keep up with other global cities， 在哪个方面呢？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accessibility for foreigners， 哎，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国际化方面哈，表示说被国际朋友所接受的这么一个方面，是否能够和其他的国际大城市哈能够看齐。这里面用的词呢叫 international accessibility。 在第一段呢我们讲到了 accessible 这个词啊，表示说可以接受的，一个人平易近人啊， accessible。 而在这一段里面用的是 accessibility， 用它的名词的形式了。A reporter has talked to both foreign and local visitors to Beijing and some foreign residents to get a feel， 获得他们的感受，他们的一个看法， how they would rate Beijing's image， 如何评价北京的这么一个形象， being an international city， 那么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这方面他们如何来看待北京的。来自法国巴黎的 Marine 呢，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呢，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对北京的国际化的环境啊感到非常的吃惊。Marine from Paris, France is on a stopover in Beijing。哎，这里面 stopover 表示一个人短时的哈，临时的在某一个地方呢停留哈 ，stopover。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呢， 如果说自己的时间比较宽裕，同时呢为了节省机票的话呢，我们可以买一些这个机票呢叫 stopover， 比如说我们从北京飞，然后呢在新加坡 stopover， 然后再飞到美洲啊，时间会长一些，但是呢费用呢会相对的便宜一些，那么这种航线呢叫 stopover。In Beijing on her China round trip and was surprised about its cosmopolitan environment. 哎，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哎，这里面我们学一个有一定难度的这个词哈，我们没有用 international 这个词，而用一个 cosmopolitan， 一个大都市的这么一个用词哈， cosmopolitan， cosmopolitan environment。 他说到呢，北京比中国其他的地方更具有国际化。那么他也解释到了，可能啊他没有去过上海呢，所以呢目前来讲他认为北京呢是在中国呢最具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城市。他在北京可以看到呢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哈，这让他感觉到非常好玩，非常的有趣。Beijing is more international than the rest of China.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I have never seen Shanghai. Take into account 表示说考虑到，就等同于 considering、考虑到下面一个因素啊，没有去过上海，那么北京目前呢是最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城市。 She said it's interesting to see a more diverse population， 更加多元化的一个人口的构成。Diverse， 我们原来讲过，表示呢各种各样的 ，diverse， diverse。那么这个词呢，可以指呢一个国家它的民族啊特别的多哈，同时呢也可以指学校，它呢在招生的时候呢一定要看重一个词叫 diversity 啊，一个叫学生来源的多样化哈，它可能说招生的人群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哈来进行招生哈，体现出他这个学校的一个叫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different nationality here in Beijing。 那么另外一位外国朋友呢叫 Keegan， 他来自于南非，他说啊在国际化方面北京的得分接近9分，当然了这个满分呢是10分。 South African national Keegan who works as English teacher in Beijing says that Beijing score are very close to 9， 得分非常接近9分， very close to 9。 前面这个得分呢，我们看一下用的这个动词呢是 score， score， 这个词同学们会想，哎呦，原来我们学这个词的时候呢它表示名词，比如说足球比赛哈，这个得分是2-1哈，3-2。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 score， 它的词性啊发生了变化，从大家熟悉的名词变成了动词哈， score a point，得某一个分数哈， score very close to 9 on a scale， 评分的体系啊它是 1-10， 1-10这么一个 scale， scale， 那么这么一个评分的标准。 When it comes to international， 我们知道啊中国的两个大城市，两个大都市北京和上海啊一直啊存在的一场竞争，他们会比哈谁更国际化哈，谁呢更加的舒适。北京人会认为呢北京更舒服，上海人呢会认为上海更舒服哈。那么这种情况、啊、跟美国也相似，比如说西海岸呢这个洛杉矶和这个东海岸的纽约，他们之间、啊、也有一个我们叫 competition， 比如说更加国际化方面啊，北京和上海、啊、存在的一定的 competition。 那么看看这一段的翻译， There's been age-long competition 啊，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 competition in ChinaBetween the two big cities, Beijing and Shanghai, people say, 很多人认为啊 that Shanghai is more international, 或者呢 westernized, 更加的西化，或者呢更加的国际化。这是一些人的看法哈，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啊有些人哈把北京和上海的区别啊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点评。有一个朋友说啊，北京和上海最大的不同呢是呢，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可以说英文啊没有问题，但是呢在北京的外国人要说北京话。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is that foreigner living in Shanghai speak English, but foreigner living in Beijing speak Beijing dialect. 后面一个北京话 dialect, D-I-A-L-E-C-T。 那么当然一些外国朋友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了 帮助游客更好的在北京出行。一些外国朋友建议在北京设立更多的旅游服务点，在那里他们可以寻求帮助。 To help foreign tourists and new residents better live in Beijing， 或者另外一个词叫 navigate in Beijing。 Navigate 原意是导航，这里面能够出行， N-A-V-I-G-A-T。 Some foreigners suggest thatThe city opened up more tourist offices, 旅游的一些服务点 when they can turn to and ask for help. Turn to 表示可以去找到，然后寻求相关的一些帮助。那么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与冬奥会相关的内容，既有词汇也有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在这里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那么大家边听边回忆一下我们讲过的这些重点的词汇和一些句子结构。 When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approaching quickly, the city is again making sure to be as accessible as possible for the athletes and the guest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raise its international imageThe city has launched a public contest to get rid of Chinglish. Also, the city took action to make more and more services available in English. For example, an English counter at a ticket office at Beijing train station is already in service. In July,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announced that it will make emergency hotlines available in multiple languages.Expats and tourists will be able to call the ambulance in English. Nonetheless, can Beijing keep up with other global citie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accessibility for foreigners? A reporter has talked to both foreign and local visitors to the city and some foreign residents to get a feel of how they would rate Beijing's image of being an international city.Maria from Paris, France, is on a stopover in Beijing on her China round trip and was quite surprised about its cosmopolitan environment. Beijing is more international than the rest of China,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I have never seen Shanghai. She said, it's interesting to see a more diverse population of a different nationality here in Beijing.South African national Keegan, who works as English teacher in Beijing, says that Beijing scores very close to 9 on a scale of 1 to 10 when it comes to international. There's been an age-long competition in China between the two big cities, Beijing and Shanghai. People say that Shanghai is more westernized.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is that foreigners living in Shanghai speak English, but foreigners living in Beijing speaks Beijing dialect.To help tourists and new residents better navigate in Beijing, some foreigners suggest that city opens up more tourist offices where they can turn to and ask for help. 下一个板块进入到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环节。今天的故事是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three bears。那今天Jason 老师要给大家继续来分享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和三头熊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在故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Are you ready？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故事啦。She tried Baby Bear's tiny bed. This bed is just right, she said with a sleepy sigh. I'll just lie down for a minute. 然后呢他又试了试小熊的小床，然后他说这张床还不错，正好适合我。他边说边昏昏欲睡的叹息道， I'll just lie down for a minute， 我就躺一分钟。Goldilocks closed her eyes. Before she knew it, she was fast asleep. 那金发姑娘啊，闭上了她的眼睛，在她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呢，她已经很快的进入到了梦乡了。Very soon, the Hungry Bear family came home. They sat down at the table. 那很快呀，饥饿的狗熊一家就回来了，他们坐在了桌子旁。Somebody's been eating my porridge, growled Papa Bear. 然后爸爸熊呢，就非常生气，严声厉色地说道，一定是有人喝了我的粥。Oh, somebody's been eating my porridge too, gasped Mama Bear. 然后妈妈熊呢，她吸了口气说，Oh, 我的天哪，一定是也有人喝了我的粥。Somebody's been eating my porridge and it's all gone, squeaked Baby Bear. 然后小熊啊，轻声细语地说，一定是有人也喝了我的粥，而且这些粥都不见了。The unhappy bears went into the parlor. 然后啊，这不开心的狗熊一家一起来到了客厅。Somebody's been sitting in my chair, growled Papa Bear. 然后爸爸熊呢，他就严声厉色地说道，一定是有人坐了我的椅子。Oh, somebody's been sitting in my chair too, gasped Mama Bear. 然后妈妈熊呢，倒吸了一口气说，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有人也坐了我的椅子。Somebody's been sitting in my chair, squeaked Baby Bear, and it's all broken into pieces. 然后啊，小熊就轻声细语地说，一定是有人也坐了我的椅子，而且现在这些椅子已经全都被坐碎了。By now, the bears were very upset.They rushed upstairs. 现在呀，狗熊一家变得非常的不开心了，他们一起冲上了楼。Somebody's been sleeping in my bed, growled Papa Bear. Oh, 然后爸爸熊呢，严声厉色地说道，哼，一定是有人睡过了我的床。Oh dear, somebody's been sleeping in my bed too, gasped Mama Bear.然后妈妈熊啊，她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有人也睡过了我的床。Oh, squeaked Baby Bear. Somebody's been sleeping in my bed, and here she is. 然后小熊呢，轻声细语地说，哦，一定是有人也睡过了我的床，而且她就在这儿呢。Baby Bear's squeaky little voice woke up Goldilocks.When she saw the three bears, she jumped up like a frightened rabbit. 那小熊的轻声细语呀，吵醒了金发姑娘。当金发姑娘看到三头狗熊的时候啊，她马上蹦了起来，就像是一只受到了惊吓的小兔子一样。Before the bears could stop her, she raced down the stairs, rushed out the door and ran for home as fast as she could go.那当狗熊一家呀在抓到金发姑娘之前呢，她赶紧冲下了楼梯，跑到了门外，并且呀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了家。 And the three bears never saw Goldilocks again. 而狗熊一家呢再也没见过金发姑娘了。 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在故事当中，我们知道了金发姑娘在没有得到狗熊一家允许的情况下，就进入到了别人家，并且啊，喝了他们的粥，坐坏了他们的椅子，还睡在了他们的床上。你想，这是一个好的行为表现吗？当然不是了。所以当狗熊一家回来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粥被喝了，椅子被睡坏了，而且床也被睡过了，你想他们会开心吗？肯定不会啊。所以当金发姑娘醒来看到了三只狗熊的时候，她马上冲下了楼梯，跑到了户外，一溜烟的跑回了家。而三只狗熊呢，再也没有见过金发姑娘了，她被吓坏了，对吗？那同学们，小朋友们， Jason 老师也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如果你去别人家做客，怎样做才算是有礼貌呢？